首先我要祝诸位圣诞快乐，已经进入十二月了，祝大家圣诞快乐不算太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有这样的祝福，因为耶稣的降生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乃是时时刻刻在你在我的心中。所以我们感谢主有这么大的福气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今天我的题目是圣经上的一句话，刚才我们也念过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一生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最高的准则，就是你我手中所捧的这一本圣经。这是一本今天世界上翻译的版本语文最广的一本书。它到底有多少的版本呢？我记得30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圣经公会做了一个正确的统计，那个时候差不多2400到2500种。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本书用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语言和文字来翻译它出来。经过这30年，我相信不知道增加多少，目前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但是三千种应该差不多。那么这也是世界上发行数量最大的一本书。不知你曾经想到过它能发行到多少数量吗？30年前的估计是跟人口，世界的人口的数量相等的，那个时候大概40亿人口，40到45亿，他们说圣经发行了40到45亿本的圣经，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平均有一本圣经。现在时候世界人口是多少？大家记得吗？知道吗？65亿，人口增加的特别快，是的，太快了，30年来增加了1/2差不多。所以我想它也不下入60亿本。我自己清楚记得1983年，那是27年前。当时呢，美国的总统雷根总统发起了一个世界的运动，就是把那一年定为圣经年。因为雷根总统是一位非常爱主的主内的很值得尊敬的一位弟兄，他的信心非常的强。当他提倡1983年是世界圣经年的那一次，全世界的基督教的书店买不到圣经。为什么？因为要买的人太多了。我曾经记得我们要买圣经要到半年以后才能先订货，半年以后提书，到了这个地步。那也是带来教会一次复兴年。我觉得一个国家的领袖啊，他的信仰对于国家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他的信仰在那个时候带来国家的复兴，带来了教会的复兴。圣经曾经你买不到，半年以后才能拿到书，这个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但是曾经发生过。可能那个时候你们没有印象，或者你们年纪还太小。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我们能在这里祭拜神是何等大的福气，神的恩典。我自己知道很多人在国内是受共产主义无神主义的影响，唯物主义的影响，根本不相信有神，但是来到了这里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不但信而且信得很好。主把你带到美国来，不只是求学问，不只是得地位，不只是赚钱， 更宝贝的上帝得到了神的救恩，在这个土地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有几句话，虽然花型这么广，翻译的版本这么多，但是有几个词仍然不管你用任何语言来读它都是一样的，仍然保持着原文的华音。那几个词是什么呢？哈利路亚，你无论到哪一国，这一句话人都听得懂。阿们，人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必会很多的意思来时间来翻译来解释它，一听就懂。何撒拉，还有以马内利，当然还有基督，还有耶稣，这些字都是大部分保持它的原文的发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一听就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他成了一个世界的语言。以马内利这个字呢，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文，非常的古老，它的意思是安慰，是鼓励，也是祝福的一个词汇。以马内利最宝贝的意思就是，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神与我们同在， God with us， 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最宝贝的本来的意思。那就是圣诞节。为什么有圣诞？因为神成为人来到我们的中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圣诞节不是一个节期，每年过一次，像端午节，像中秋节，不是。圣诞节也不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读历史的人，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不同的故事，每年在那儿纪念，也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圣诞节更不是一个宗教的礼仪，或者说是作为说明基督教的一个礼仪，更不是，它是广泛到一个属于世界性的。为什么？它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关系到这个世界上你和我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这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宝贝的信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得救，关系到我们的灭亡，它关系到我们的永生，更关系到我们的永死的这个大问题。当你有以马内利，你就得救了，你没有你就灭亡，你有以马内利你就得到永生，你没有你就永远的死亡。所以这个字对你对我都是非常的重要，非常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今天早晨在这个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进入圣诞节期的当中，我要跟诸位一起用这四个字“以马内利”这篇信息，我要提出四个重点，也是四件超然的事实，我们一起来说明以马内利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直接的关系，与你与我都具有直接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以马内利是神在永远的救恩的计划中间一个具体的行动。第一点，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有生涯的规划，每个人都有为自己的一套完美的计划， 但是到底你的梦想、你的生涯规划、你的计划是否能够实行，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只有梦想，很多人只有计划，但是从来没有付诸实行，变成一个空中楼阁。神有一个计划，为什么？因为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式样造了一个人。如何把他的生命吹在人的气息，他的生命的气息吹在人的鼻孔里，让这个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为什么？因为要借着这个人来荣耀他。他造天地万物，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他造人的时候不是那样，他是用了他的全能的手，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为什么？因为造这个人的目的是为着荣耀他。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很清楚地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着我的荣耀而创造的。神造人的目的，会了那么一番功夫，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许在我们中间有朋友来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可惜的是，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记得那一节圣经是哪一节吗？罗马书第3章23节，这是一个最残酷的事实，人没有遵照神的命令，顺服了魔鬼的试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就做了一个计划，要把人从罪恶的地位中救回来，能够完成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神就做了一个永远的救恩的计划，然后要付诸实行。就是第一个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这个救恩计划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第6章23节，罪的工价就是死，不是说说的。神在创造人类之后，把这个人摆在伊甸园里，要他看守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的时候，给了他一道命令。神亲口对这个人说，园子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园子当中的树上的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记得下面怎么说吗？跟我一起念好不好？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话是那么清楚。你知道这个人怎么做吗？在创世纪第3章，这个万物中间，受造之物中间最狡猾的一个东西就是蛇，魔鬼的化身，来引诱这个人。他怎么引诱他？他说，神岂是说真的？神骗你的了，不是真说的。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魔鬼说的，把神的话改变了。这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听到要注意。有时候我们听了很多道，但是不是真正纯正的真道，不是生命之道，不是福音之道，是魔鬼之道。 魔鬼常常借着以假乱真的方式来打扰我们的思想。所以雅各说，你们不但听到，也要行道，而且我们要默默地思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谨守正行，免得我们上了魔鬼的当。魔鬼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人不但是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是不错的。下面一句话怎么说，记不记得？死后且有审判，死后还有审判。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白塞大宝座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要受审判，没有一个人例外。就像那个大荧幕，把我们一生所做的都要放出来，然后按照我们的行为定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人不但犯了罪，犯罪要死，死后却有审判。审判的结局是什么？有不死的虫，有不灭的火，在硫磺的火湖，永远的痛苦和煎熬。圣经说，那就是第二次的死。根据我年度圣经呢，甚至那是第三次的死，你知道吗？第一次的死是在伊甸园吃了果子的时候，神不认识人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已经死了。那个死是的，死在罪恶过患当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罪患过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耶稣基督来了，借助他的生命，他的宝血，叫我们信而得活。就像摩西的旷野煮蛇一样，人子被煮起来的时候，我们一仰望他，我们就活了。每个人生下来就已经死过一次，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我们的肉体再一次的死亡，没有人会逃避得了。如果耶稣没有来以前，我们都得死，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是第三次的死。那个死不是一死就烟灰灰烟灭呀，乃是一个永远的痛苦和煎熬，是很难看的事情。所以人类因为犯罪有这么大的刑罚，神为爱世上所有的人，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执行他的救恩的计划。所以为什么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实行这个救恩的计划，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证明他对人类的爱，就像一个父亲爱儿子一样的，他对证明他对人类的爱。所以耶稣不但降生成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两节非常宝贝的圣经，约翰三章十六节以及罗马书五章八节。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罗马书五章八节怎么说的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不只为我们而生，甚至他为我们而死，神的爱显明。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爱， I love you， 我爱你。我常常给我的孩子打电话呀，因为我们隔得很远的，最后总是爸爸妈妈爱你，爱你，是那是真爱，不是假的，不是一个空口说白话， 头脱空眼的爱。爱绝不是一句空言，爱乃是要化为具体的行动，那才是真爱。爱是什么？爱中间有牺牲，爱的中间有奉献，爱的中间要付代价，甚至要舍己，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爱的表现。耶稣基督来是神的爱的一个具体的行动，神的救恩的计划的行动。因为他来了，甘愿为你为我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说我们脱离这个永远的死亡，那是一个舍命的行动。我们请看看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17章22节跟23节，耶稣两次亲口告诉门徒说，因为他发现时候已经到了，让这些门徒跟随他的人有一些心理的准备，告诉他们怎么说呢？我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要被他们杀害，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也给他们一个希望。虽然我会死为你们的罪，但是我还会复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世间，当我们还有意识有知识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我们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耶稣来的目的就是看着十字架，那是他的最终的目的。他自己也知道，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什么呀？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多人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本来是个罪人，因为我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我成为一个义人，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子。我也有权柄在他面前祷告，也得到他许多的恩典。在路加福音19章，耶稣医治那个瞎子巴迭买之后，然后他进到耶利哥。在19章第9节，遇到一个人叫撒该，有时候我讲错了，讲该撒，该撒就变成罗马的皇帝了，两个字刚刚挑过来，撒该，一个矮矮的胖胖的，一个罗马的税吏。那个时候税吏跟罪人是同等的，他们就是讹诈人的钱，据为己有，一个大富翁。他听到说耶稣来了，他就想来看看耶稣，他的身材很矮，看不见，被人挡住了。他爬到什么地方去啊？爬到一棵桑树上看耶稣。一个人为了要看耶稣，可以不顾自己的形象，他一个是个富翁，一个是个很有钱的，一个穿着得很漂亮的，他像一个小孩子爬到桑树上要去看耶稣。耶稣叫他下来，今天救恩要临到你的家里。他就悔改了，他就承认自己的罪，他说我讹诈了谁，我还给他4倍，他就彻底的悔改，信了耶稣。耶稣说今天救恩要临到这家，你下来我要到你家里去住。路加19章第10节这一句话怎么说？接着好宝贝的一节经文，人子来，你跟我一起念好不好？为要寻找拯救谁？失散的人。谁失散？所有的罪中的人都失散了。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所有的罪人。还有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 耶稣来唯一的目的是舍弃他自己的生命，为了拯救我们。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你想谁可以杀耶稣吗？谁可以夺耶稣的命去吗？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人问耶稣是谁，那个罗马的兵丁，耶稣说是我，这些人扑倒在地。谁有权柄杀耶稣？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还有怎么样？我有权柄取回来。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为你为我舍命。使徒保罗自己承认是一个罪魁，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反而蒙了怜悯。”一个罪魁，最后成为一个圣徒，最后也为了为他舍己的耶稣而舍了自己。因为他知道耶稣舍己的目的就是救他。保罗有两节宝贝的经文告诉我们，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以马内利，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在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保罗怎么说呢？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为我们赎罪。耶稣基督来是为我们舍己，把他的生命摆到我们的里面。以马内利是神的救赎的计划的一个具体的实行。第二部分，以马内利是神的大能的作为，是一个超自然的作为，就是使童女怀孕生子。刚才我们在丽萍带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中间提到先知以赛亚的一句话，先知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先知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叫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生子，是基督教信仰的三位一体教育中的一个核心，也是救赎计划的根源。如果没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救赎的计划不能实现。虽然它是一个超然的作为，但是是神创立世界之初就定下的一个赎罪的方法，这是一个完全的超然的作为。因为男人的后裔，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救别人。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男人的后裔都是生的罪中也死的罪中，只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有资格救我们，就是一个童女所生的孩子，没有软罪在他的里面，他才能有资格来救我们。这个最早的预言在哪里呢？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咒诅这个蛇，在那个地方神咒诅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谁的头被打了就完了。我们常常说打谁，打前面七寸，打到他的头，他就完了，他就死了。但是你要伤他的脚跟，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你看，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救恩的计划已经给我们显明了一部分，只是世人不懂了，等到耶稣来了以后才正式把它显明出来。在那个时候，神已经把这个救赎的计划有一部分向我们说明了。接着在主降生前750年，有一位伟大的先知，他的名字叫以赛亚。以赛亚书7:14刚才我提到过的，说到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你也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是谁？他被称为弥赛亚的先知。以赛亚书66章好像一本小圣经66传是一样的，把耶稣从童女降生到被钉十字架，到从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到新天新地再来，以赛亚书讲的完完全全，是一本弥赛亚的，一位弥赛亚的先知写了一本弥赛亚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书。然后在主降生之前，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18-25，那里说到在伯利恒城有一对年轻的恋人，约瑟玛利亚，他们已经订了婚，还没有结婚。忽然间玛利亚没有结婚怀孕了，哎呀，这件事情叫约瑟会上哭了。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圣经说他想暗暗地把这个妻子休掉，我不要了，因为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你知道当玛利亚接受这一个使命的时候，玛利亚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但是马上接受了，我是主的使女，我宁可接受这个命令，我信真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就已经把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古老的以色列人跟古老的中国人是一样的，最讲女孩子最讲究贞操，直到如今没有改变。怎么可能没有结婚的女人可以，女孩子可以生孩子，可以怀孕？这是何等不能原谅的事情。那一天晚上，天使向他显现，在这一段经文里讲得非常清楚，就安慰约瑟说，你放心吧，你不要害怕，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任何事情。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她将来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救出来。耶稣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的拯救。旧约叫耶和华，新约叫耶稣，就是耶和华的拯救。神亲自来到世间拯救我们，所以天使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马太福音1:23。22节说，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一个超然的事实，以马内利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怀孕生子的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是神和人的地位对调。因为神死了无罪的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替你，替我成为罪。哥林多后书5:21，神死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怎么样，成为神的义。他代替我们死了，我们相信他，我们成为义人，他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神和人的地位对调过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这是一个完全超然的事实。使徒保罗在这里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解释， 把同日怀孕生子的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我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看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要花一点功夫在这个上面。使徒保罗为什么论为主舍己？因为他为这一段的救恩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一位使徒也应该是一位先知，从圣灵得到神的很重要的默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里讲明了七件事实，第四节到第七节加拉太书，及至时候满足，这说明耶稣基督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耶稣基督来不是一件历史上的偶然，而是依照神所预定的时候，按照他的计划而实行的。时候已经满足了。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三章说，万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期，人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满足了，证明这一个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第二就是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怀孕生子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第三件事情，而且生在立花以下，他不是一个天使来的，他不是一个超人来的，那是按照立花所定的规矩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是一个超然的怀孕，是圣灵的怀孕，但是是一个自然的生产。玛利亚照样跟你我一样怀胎十个月。一个超然的怀孕是一个自然的生产，在立花之下，而且照样的怀胎十个月。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跟你我没有任何的分别。第四，要把立花以下的人赎出来。水，世上所有的人都生在立花之下，要把立花以下的人赎出来，那就是叫我们得救，叫我们称义，相信耶稣称义。圣灵，然后第五个，叫他们赎出来以后，既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既得了儿子的名分，就采取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就是圣灵进来。我们信耶稣叫称义，接受圣灵的充满叫成圣，是救恩的两个步骤在这一件事上完成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到，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称耶稣为主的。同样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称耶稣为父，天父为父的，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边。第六，以后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我们该灭亡，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我们马上成为天父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马上就身份地位完全改变，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得到改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相信很多的人都背得下来，若有人在基督里，跟我一起念好吗？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只是身份改变，地位改变，最宝贝的基督教的信仰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即刻马上得到改变，作为一个新造的人。 OK， 第七点，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作为神的后嗣。后嗣是什么呀？ 是继承产业的那一位。我自己想怎么解释这一句话呢？我想到古时候的皇帝呀，有很多儿子，他们嫔妃很多呀，生了很多，有的皇上有100多个儿子，但是要有一个继承他的床位的人被立为太子，可是只有一个，所以许多的那儿子就彼此争彼此杀呀，要想出头可以继承太子下一任的皇帝。可是耶稣基督，当你我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要争，每一个人都是继承皇位的人，你知道吗？有一天你要跟他一起做王，有一个臣嗣的一个过程，就成为后嗣。你一看，我读加拉太书，我觉得使徒保罗这一个人真了不起，他对于这个救恩的这个道理解释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女子生的一个孩子降生下来，讲了一段这么深奥的道理。所以他本来是个罪魁，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最后为也是上了断头台，为主寻道而死，就是因为明白这个救恩的道理这么深奥，这么，所以他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献给神了。第三点，以马内利，就是一个大在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我请大家看另外一节圣经，也是使徒保罗写的非常宝贝的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3:16，加拉太书往后面翻一点点，提摩太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号，就是提摩太前书3:16一节经文，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就读到这里，后面这一段更重要的宝贝，今天早上我的时间不够讲，我就讲前面这一段。大在一个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是有真理。神如何在肉身显现呢？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很清楚，神是谁？太初的道。约翰1:1，太初有道，这个道是指耶稣，道与神同在，他是跟神是一体的，道就是神，那就是讲耶稣。约翰1:14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道成了肉身，这是一个又是一个超然的显现，一个超然的事实，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约翰福音1:18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谁看见神？连摩西没有正面看见神了，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将他表明出来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使徒保罗称这一个超然的事实叫做大在一个近前的奥秘，也可以说是大而近前的奥秘，是一件非常神圣而且不可思议的大事，因为它关系到世上你我每一个人。使徒保罗接着说，无人不以为然，无人不以为然，什么意思呢？这个伟大的神圣的奥秘，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在乎他，你一定要在乎他。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他跟你有直接的关系，这不是说到别人，人人都需要他，每一个人都需要他。所以使徒保罗接着说这个无人不以为然，我们就要关心这件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关系到你和我每一个人， 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直接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开始崇拜的时候，丽萍念了一段经文，诗篇第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上个礼拜在一个教会讲的这段经文，感恩节，我讲了一篇感恩节的信息，在另外一个教会数算主恩，我讲这一段经文。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沃使你所要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神的恩典借着他带来的救恩很明显的显在我们的身上，无人不以为然，这是每一个人都关心我们的生与死，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问题。诗篇103篇第17节，为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他的公义也归于什么？子子孙孙。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信主啊，不只是为我自己，为我的永生，为我将来的不要灭亡，更关系到你的儿女，你的子孙。就说你不要，你也让你的儿女子孙享受这个救恩之路，你也得好好的相信耶稣，这是多么宝贝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我们都不能置身事外。道成肉身之前，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因为他是太初的道，他是与神同在的，他是神荣耀所华的光辉，希伯来书1章第3节是神本体的真相。在腓立比书2章第5、第6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如神同等为反夺的。哥罗西书1章第5节说，神他是爱子，是耶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张照片。我们常常看不见人，我们看一个照片就知道他是谁。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拿个照片来看一看。耶稣基督是神的像，好几个地方讲得清楚明白。所以耶稣说，我与父融为一呀，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全然无罪的，所以他能替我们成为罪，他代替我们赎罪。在道成肉身之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个完全的人，他不是半神和半人呢，他是全人，他是全神，全神也是全人。所以他说，我是神子，我也是人子。为什么呢？虽说是靠着圣灵怀孕，但是是自然生产，第8天行了隔离，40天在圣殿被献给神。路加福音第2章，当玛利亚约瑟把耶稣献给神的时候，还有2位见证人在那边，一个西面，一个亚拉，2位老先知在那里做见证。他是在施洗约翰面前受过洗，他是在旷野受了魔鬼40天的试探，他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到了各样的乡村城镇去传道救人。他是在这个拿撒勒长大，度过他的童年，他也在圣殿跟教士们讨论圣经，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一路生长的过程。他受尽了人间的冷暖，受尽了仇敌的羞辱，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留下的汗滴如同雪点一样滴在地上，那一个生死的挣扎的时间。 他被为你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高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呢？因为那是痛苦不堪，那个三个钉子钉在他的身上，血一点一点流下来。他最后说我渴了。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才能代替我们，不是一个天使来代替，不是个超人来代替，是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人，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你，代替我，赎了我们的罪。他是神，他有能力救我们；他是人，他有资格代替我们赎罪。道成了肉身，以马内利。第四点，以马内利是罪人蒙恩的缺据。人在认罪悔改被宝血洁净之后，就接待主进在我们的身边。就跟刚才我讲过，保罗说我现在活着就是基督，我就因为基督在我里面而活的。我们就接待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就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蒙恩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有一节圣经你们都知道，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正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入他，他与我一起坐席。他曾经敲过你的心门吗？你曾经接受过他进来吗？你是让他在你的生命中，你的心里做客了，或是让他做主呢？当主进来以后，进到我们的心以后，不是暂时的做客。我到比尔家的常常是来做客的，我们等一会儿就得走了。如果他们要我们住，我们也可以住下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走，因为我前面还有使命在那里。耶稣基督来不是做客的，来是要来做主的，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但要信主，我们要爱主，我们要顺服主，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荣耀主，让我们一生都要为了主。他也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从在，都教训他们遵守。下面怎么念你记得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以马内利，直到世界的末了。主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神在我们当中，何等的美好。最后我总结一句话，以马内利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 大主宰，甘愿亲自从天降临，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首先是为我们舍了命，就是我们脱离死亡，然后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十三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告诉你们，这些有了神的儿子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以马内利，神仍然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了真正的生命。我们每年都过圣诞节，唱唱诗歌，吃吃大餐，寄寄卡片，打打电话，休几天假就过了。如果我们每年过这个圣诞节有什么意义？世人也过了。我真希望今年的圣诞节对我们有个特别的意义，不是热闹一番，不是行礼而已，而是真正让耶稣 这一位天上的神，降世为人的神，接待他进到我的心中，真正我们感受以马内利的内在的经验，享受以马内利神赐给我们的福气，使我们真正接待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特别是那些到如今为止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我深切的盼望，我的祷告，若你今天在这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做一个重大的抉择，若你相信并且接受耶稣，我相信这个以马内利这一个圣诞节对你就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我们都低着头闭着眼睛在默想刚才我们接受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到了圣诞节我总不会忘记给大家一个机会一个恩典。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位两位是我们所谓的末道的朋友，我们请来的客人，如果你感受到今天早上圣灵在那里感动你的心，耶稣基督来是为你而来的，你从前根本没有想到这个这么重要的问题，今天已经听见了知道了，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进来？神与人同在，他不但与我同在，与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姊妹同在，他也愿意与你同在。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说，我今天愿意着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很诚实的举起你的右手好不好，你说我今天早上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让他远远与我同在，我今天要享受以马内利的福气。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们朋友，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在祷告中要特别纪念你。有没有？有没有一位？有没有两位？楼上的楼下的前面的后面的，有没有？我不等你很多时间，就是给一个机会。有许多时候有人就是光讲道而不给人家机会接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充满了感谢赞美，在这个大雪之后的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来领受你的丰盛的恩典。求主你的话今天早上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所有已经相信接受主的人，我们真知道这个福气是何等的大。神成为人，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就是以马内利，那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应许的一个宝贝的救恩的计划实现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谢谢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一进蒙恩的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都能很感恩的享受这一顿属灵的筵席，以马内利的福气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接待耶稣以后在我们心里做王，永远不让他再离开。我们愿意服侍他，愿意敬畏他，愿意荣耀他，让他的生命主啊借助我们彰显出来。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们，也求主祝福这个教会在 Madison 这个城市里能够记述高主主的救恩和十字架，让许多人能跪向你成为你的儿女，使教会复兴，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多多荣耀你宝贝的名。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谢谢大家，谢谢。